谁也没有想到，蓝雨和轮回这场比赛，第一个让天平偏转的空档会是发生在开打以来最透明的两个人身上。轮回的吕博远，蓝雨的宋晓。这场柔道对气功师的格斗系内战，从双方接触后就是比较被忽略的，甚至连导播都没有给这二人太多的镜头。相比起那边个人之间互相配合时常转移攻击目标的变化，这两人就像是游离在战局之外，两个玩起了单对单的游戏。结果就是这两人之间的单对单最终打出了压倒性的优势。外界对轮回的关注，周泽楷一人就要掠出绝大多数目光，其次就是副队长江波涛。其他当绿叶的选手其实水平不低，但在枪王的光芒下总会显得有些暗淡。这次很多人已经察觉到轮回战队在技能点方面有了提高，但最终讨论到最多的却总是一枪穿云和吴浪这两个全明星角色有了怎样的提升。事实只有轮回战队自己最清楚，这一次2000万的技能书收购，队中角色提升最大的正是吕博远的柔道角色云山乱。云山乱原本技能点是4770点，在职业圈中属中游水平，但在这些任务刷新技能书的过程中人品大爆，最终是将技能点直接突破到了满点5000。230点的技能提升是轮回全队之最。周泽楷的一枪穿云，江波涛的吴浪固然也都达到了5000技能点，但这两个全明星角色的起点本就高，都在4800以上，最终满点就是100多点的提升。所以轮回所有的角色中，云山乱无疑是实力提高最多的一个。如果对手再用以前的数据资料来备战的话，也意味着云山乱将是最出人意料的一个。而此时出人意料的事终于就发生在了云山乱这边。凭借新获的230点技能书所得到的技能书，吕博远最终完成压制住了宋晓。云山乱抓住了气功师饕餮沙鸣后，接连不断的摔击将饕餮沙鸣的血线迅速下压。宋晓这时有些慌乱了，这样的连续摔击他本来是有把握破去的，但在这次实战中却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本来可以打断的空档，对方的技能却是更快一步的衔接到了一起。这并不只是操作者手速上的爆发，这是角色的技能水准有了层次上的提升。更要命的是，轮回战队像是早就知道这一点似的，就在云山乱抓取饕餮沙鸣成功后开始接连不断的摔击时，轮回战队其他3位攻击手齐齐转火，攻击目标一致对准了饕餮沙鸣。因为意外而慌乱的并不只是宋晓一个人，对于蓝雨战队全队来说，这都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没人想到宋晓对吕博远连续的摔击居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想到他的饕餮沙鸣居然就这样一直被控制在云山乱的手中。被柔道完全控制的角色很难再对其他攻击做出反应，骤然而至的急火攻击配合着云山落不错的摔击，饕餮沙鸣生命急速下降，顿时又让徐景熙乱了手脚。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宋晓的全面压制顿时让蓝雨整支队伍措手不及，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宋晓的饕餮沙鸣最终虽然还是被救下来了，但是因为这过程中耗费了徐景熙灵魂愚者的大量技能和法力，在许多技能冷却的情况下，在和轮回交战的过程中，蓝雨方面得到的治疗覆盖明显不够，全体的血线都被下压，而宋晓被压制而引发的一系列局面毫无疑问是让蓝雨 吃了大亏。这个白痴居然连这样都逃不脱。宋晓被压制的过程中，魏琛很是焦虑地怒吼着。云山乱的技能提升幅度看来相当大呀。叶修则不愧是全职业精通者，这种时候很快就能发现云山乱所表现出的强势。 他妈的， 魏琛愤愤不平地骂着脏话。看你老人家这状态还是比较向着蓝宇的嘛。 废话，轮回要是输掉，那砸给咱的2000万基本就算是白花了，那多刺激啊。 哎，禽兽啊，叶修感慨。可惜事实还是和魏琛的期待非常不符，而且轮回战队第一次掠夺到的优势靠的还真就是这2000万的投资。 云山乱有点古怪啊。 总算还是活下来在场上的宋晓连忙向蓝宇其他队员汇报。 多当心。 对此蓝宇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比赛过程中根本不可能立刻清晰判断出对方的技能术到底是如何配备的，只能凭经验和意识去应对了。这种时候判断发生失误的话，自然就是方才宋晓那样的下场。在取得初步优势后，轮回继续发力，持续不断的攻击让蓝宇战队根本无法抽出空隙来缓和一下方才所受到的损失。这样的强抢无疑是轮回的拿手好戏。虽然蓝宇在对攻中虽也落入了下风，但是这样高节奏无喘息的对轰让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去弥补被轮回甩开的差距。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下去，先倒下的无疑会是蓝宇的角色。轮回这时也渐渐开始发挥出他们的主场优势，利用风中劲草这幅图的特有掩护打得神出鬼没，让蓝宇始终处于被动。 队长身后。 相持阶段，蓝宇频道里选手突然提示，但是看着转播的观众早就已经看到轮回无奇的刺客残忍静默悄然地绕到了索克萨尔的身后。蓝宇发现在提示的时候到底是有些迟了，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余文州在意识反应上不会比任何人差，但最终的执行却总是让人那么揪心。在战队中极为重要，缺陷却也极其突出，余文州实在是蓝宇一个极为矛盾的存在。队伍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弱点全都集中他一身，这一点已经不是秘密，所以余文州的索克萨尔在场上经常是被人放冷箭被偷袭，他已经习惯得不能再习惯。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不会慌张，他会从容做到他可以操作出的内容。残忍静默钻出草丛，匕首的寒光已经朝着索克萨尔身上抹去，突然六道黑紫的光柱从虚空中浮现，但是没锁定残忍静默，倒是把索克萨尔自己像牢笼一样关在了当中。吴起郁闷呢，这时他再继续上前肯定还是可以攻击到索克萨尔，但他的残忍静默势必也会碰触到那些黑紫色的光柱，那么他将立刻被六星光牢给封印住，为了捅这一刀被这样控制住实有些不太划算。残忍静默没有上前却也没有离开，他突然闪身朝旁一冲，当一声响，两把利刃相撞的声音回荡着，黄少天的夜雨生凡突然杀去，但吴起早有察觉直接上前架住了这一剑。两个攻击型角色战成了一团，索克萨尔身遭的六根光柱也立刻有了动作，速度不快但却稳稳地卡住了残忍静默可能的退路。黄少天心领神会，夜雨生凡两剑牵引，突然就是大招幻影无形剑。这种大招刺客职业确实没有正面相撞的能力，吴起连忙操作残忍静默退让，结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没了去路。 前方被幻影无形剑全部封锁，后面却是六星光牢的六根光柱。一个迟疑，光柱已经触到残忍静默，六根光柱瞬间化地为牢，一个六芒星自地上闪现，残忍静默居于正中。在这技能消失前，是绝对无法再脱困了。而夜雨生凡的大招此时已经排山倒海般的卷了过来，残忍静默身上顿时血花飞扬。好容易控制到一个角色的机会，只是一个大招也太便宜了。蓝雨战队其他角色早已经得了指示，尽可能开始赶来集火，轮回的角色也匆忙冲来救援。残忍静默或许不会死，但此时的局面却和之前宋晓被压制的局面类似，蓝雨完全可以以牙还牙，借机抢回之前被拉开的差距。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轮回战队竟然完全没有救援的意思，吴起和他的残忍静默竟然直接被放弃掉了。冲出的轮回选手也是一波集火，攻击目标索克萨尔。蓝雨察觉到这一点，连忙也想有所调整，结果轮回根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冲得最快最前的是之前立下功劳的云山乱，不顾一切死命地抓住了索克萨尔，将其抛向了高空。而后就见子弹连飞，接连打在索克萨尔身上，竟然是周泽楷准备用压枪将索克萨尔一路送走。压枪并不是无法破解，但是要破了这局面，却需要余文周和周泽楷去拼手速，这实在是太残忍了。连蓝雨的选手在此时也对他们的队长没抱一点希望，他们连忙去搜寻一枪穿云的位置，想将对方救下。但是轮回又哪会不知此时的关键，拼了命的去掩护。索克萨尔在空中翻滚着，残忍静默在六星光牢中挣扎着。观众们此时突然发现，这是轮回战队的对子转术。但是拿吴起和残忍静默对调余温州和索克萨尔，这买卖实在是太划算了。在又是一系列激烈的曲折之后，残忍静默壮烈了，而索克萨尔也终于被一枪穿云击毙。